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毛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里出去找凉快。铺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经典呐，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 狄仁杰断案新编。上回说到，汉阳县最大的珠宝商铺永福轩接连失窃，狄仁杰一行勘察现场，很快发现是永福轩大公子阿勇和盗贼联手作案。狄仁杰吩咐元芳去抓人并搜查赃物，不料还未等元芳到达，那贼人已逃脱。 走啊，线人来报，在汉阳河边见到此人，你速速去追。 李元芳气沉丹田，轻轻一跃便上了房顶。月色下，只见他在房顶上不停地跨步，不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你要是问为什么不走路偏要走房顶呢？这是因为房顶上视野开阔，更重要的是可以耍帅。 可是迪迪，这贼怎么会知道咱们要去抓他呢？这跑的时机是不是掌握的有点太合适了？ 此事确有蹊跷。当时永福轩关门闭窗，堂内只有本官、方、阿勇还有店小二四人。莫非是阿勇差人报的信儿？可是阿勇已经招供了一切呀，何必再去给这个贼人通风报信呢？本官到底还漏了什么细节？ 等元芳把小偷抓回来一问就知道了。 不错，你二人在此等候元芳，本官再去永福轩查查线索。 小事儿，放心去吧，以元芳的轻功，半个时辰就能把人给抓回来。 这都大半夜了， 元芳怎么还不回来？ 是啊，难道说出事儿了？ 大乔、小乔发现事情不对劲，连忙快马加鞭往汉阳河的方向去找人。行至半途，竟然发现元芳在一个捕兽网中被高高的吊在河边的树上，而元芳此时紧闭双眼，嘴唇发紫。只见大乔一记飞镖，元芳应声而落。 芳，二锅芳，喂，你快醒醒啊！ 等等，元芳怎么看着不像个活人？ 你说什么？他白天还好好的呢，他怎么就不像个活人了？ 不信，你试试他还有没有呼吸。 难道元芳他真的？ 呵呵，果然没有呼吸，看来元芳中的正是西域奇毒海兰之花。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边大乔、小乔发现已经断了气的元芳，大乔的反常行为让小乔惊愕不已。而这边狄仁杰在永福轩并未找到任何新线索，眼看天就要亮了，狄仁杰只好打道回府。谁料回府的路上，他居然看到街边横卧着一个人。狄仁杰上前查看，竟发现此人已经没了呼吸。狄仁杰差人将此人抬到汉阳府，刚巧遇见大乔、小乔抬着元芳也回到了汉阳府。 啊，芳啊，哎，芳这是怎么了？ 没啥大事，就是断气儿了，快有两个时辰了吧。 什么？哎呀，芳啊，芳啊，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呀？啊，哎，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啊，到底是谁把芳害成了这副模样啊？ 你急什么急啊？这不就是断气了吗？ 哎，断气了两个时辰的，你们怎么能如此气定神闲呢？ 哎呀，弟，你别着急啊，元芳啊，他确实是断气儿了，因为啊，他中了剧毒海兰之花。 海兰迷幻之毒，因为剂量不同，会起到不同的作用。一勺可以使人假死，两个时辰后即可复活；两勺可以致人假死，六个时辰后即可复活。再多就不是假死了，是真死。西域有位朱丽叶小姐就用过此毒。 嗯，经过我姐姐的诊断，元芳啊，她最多只中了两勺毒，假死时间一到，她马上就会醒过来的。 啊，那为何要等这么多个时辰呢？那现在是否可以解毒啊？ 妹夫，你是不是忘了我的人设？我只会用毒，不会解毒。 哎，我身上怎么这么疼啊？我是不是摔着了？哎呀，我做了个老长老长的梦，梦见有人抬着我。哎，大人，你咋还哭了呢？你咋还眼含热泪了呢？ 哎呀，你要问本官为何眼含热泪，只因本官爱汉阳这片土地爱得甚深。 果然只中了一勺毒。 芳啊，你可还记得你在睡着做梦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不是去追人了吗？我怎么在这儿啊？哎，哦对了，哦，那完蛋玩意儿居然设陷阱，当时那个情形就是，他跑，我追，他跑，我追，他说你别追了，他们让我偷的，咱现在追我干啥呀？我说你不跑，我不就不追了吗？他害怕，我就害追，一追到那棵大树边，我一脚踩进陷阱，就进了捕兽网了。哎呀，好在我天生神力，我轻轻一拽，那网刺啦被我拽一口子。谁知道那小贼拿包粉末往我脸上噗一撒。 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可不咋的，那到底啥药啊？ 海兰之花可以让人假死。 假死了？然后我刚死了？ 棺材都买好了，就差入土为安了。迪迪还以为你真的救不过来了，活那眼泪流的。哎，是不是迪迪？哎，迪迪呢？ 狄仁杰此刻正在和仵作验尸，直觉告诉他 汉阳大街上的那具无名尸和永福轩的案子脱不了干系。 那个，我说大人呢？ 哎呀，合适啊，可是又有毒发之感呢。 我是才醒过来，你都不关心关心我，你就跑来验尸啊？哎呀妈呀，这不就是那毛贼吗？就是那完蛋玩意儿给我设陷阱，给我下毒的， 竟是此人。方啊，你昨晚可与此人动过手啊？ 我没动手啊，我都断气儿了，我咋动手啊？ 可是此人手中竟有你的祖传玉佩，上面还刻着字呢，你看，中原第一侍卫李元芳。 肯定是这小贼趁元芳假死的时候偷的呀，他可是个贼呀，他不偷他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职业道德呀，对不对？ 哎，非也，此贼遭元芳追击之后横死街头，他手中又握有元芳的玉佩，按照基本演绎法，元芳正是杀害此人的第一嫌疑人呢。 啥玩意儿？我被这家伙下毒假死俩时辰，我还成嫌疑人了？ 哎，方，你莫要急嘛，你自然是没有杀人的，本官怎会不知呢？ 还得大人信任我，眼泪哗哗。 我妹夫不是信你，是信我。我刚看了，这毛贼中的毒跟你一样，不过他中了三勺毒，中毒时间又比你晚，可能暂时还活不过来。 不错，此人也中了海兰之花。据大乔所说，这海兰之花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只有镖局才有此毒，是为了保镖途中遇到盗贼保命之用。本县只有一个镖局，那就是永福轩镖局。这永福轩镖局只在永福轩进货的时候随行，平日并不出镖，而且海兰之花绝不外传，能接触此毒的除了镖局以外，就只剩下永福轩掌柜了。 难道说是永福轩现任掌柜阿勇？ 大人，大人，阿勇来报案了。 汉阳县衙内气氛凝重，永福轩现任掌柜阿勇前来投案，说那贼人的毒是他下的。 大人，昨日我向大人坦白一切之后，突然就后悔了，我怕家父知道此事会逼我离开永福轩，于是我就给那贼人下了毒，想让他假死，死无对证。就算你狄仁杰有通天的本事，也没有证据证明我是监守自盗，如此一来，家父也不会赶我离开永福轩。 可若是这贼人苏醒之后，你该如何是好啊？ 我已经跟这贼人说定，先让他假死，随后我会派人把尸体运走，表面上是将其安葬，其实是等他醒了之后放了他，这样我就不用承担监守自盗的罪名了。 此计划果真是天衣无缝啊，不过本官还有一事不明，你昨日分明说你为了店小二可以放弃一切，包括永福轩的继承权，可这不过是过了一晚上而已，你怎么就改变主意了呢？ 我想通了，与其放弃永福轩，还不如放弃店小二，有了永福轩，我可以找比店小二更好的姑娘。 你说什么？ 小二，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怎么会在这儿？我听说你来投案，放心不下，就偷偷跟来了，没想到你居然……既然你要守着你的永福轩，好，那我走就是了。 小二，不是这样的，小二。 大乔，小妹，店小二受了刺激，本官恐其出现极端行为，你二人速去拦住小二，安抚其情绪，限制其活动。 得令而定。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小二，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阿勇啊，本官还有一事不明。 哪来的那么多问题啊？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呀？ 本官只是想知道，既然你已经改变主意想继承永福轩，那为什么今日你又来投案自首呢？ 我， 因为你知道大掌柜对你宠爱有加，店里失窃不但不声张不责怪，反而为了保住你的掌柜之位，暗中寻求本官的帮助， 于是你就想赌一把，假如你犯了更大的错误，大掌柜也许会将你彻底赶出永福轩，也许念及父子情分，还会给你一些银两，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带着你的店小二远走高飞了。 大人，我 海蓝之花的确是永福轩镖局所用之毒，可据本官所知，这毒只有镖局才能用，绝不外传，就连大掌柜手中也没有，你又是从何处得到的呢？ 我是永福轩的掌柜，我只要开口。 你撒谎，本官已派元芳去永福轩镖局暗访镖师，这毒除了镖局的人谁也拿不到 啊。怪不得半天没有看到那个二货坊。 反而永福轩二公子没当成掌柜，现在正是永福轩镖局的镖头，你兄弟二人到底在密谋一些什么？还不速速招来。 大人，你说的都对，这毒确实不是我下的，而是我弟弟阿福下的毒。 本官明白，你方才自首时所说的其实都是阿福所为，本官推测是阿福想用假死的办法让这贼人逃脱官府的制裁，而他之所以想出此计，是因为他就是那给贼人通风报信之人。你坚守自盗是为了赚钱私奔，那阿福为什么也要坚守自盗呢？ 阿福是为了逼我交出掌柜的位子，家父对钱财看得很重，阿福是想制造永福轩失窃的假象，让家父以为我无力治理永福轩。 那既然如此，你为何要替阿福顶罪呢？ 我兄弟二人为了永福轩掌柜之位相争多年，可这段时间我慢慢想通了，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要这些钱有什么用？昨日大人来永福轩查案之后，阿福就一直愁眉不展，我们兄弟多年，他有心事我岂会不知？再三询问之下，阿福终于说出用盗窃案陷害我的事情来。他还告诉我，他让盗贼把那李元芳侍卫骗到汉阳河边，然后他自己返回汉阳县，以示假死之计。 不是，你们兄弟俩还真亲生的啊，主意都想一块儿去了啊，连贼都找同一个人是吧？不过这贼可不地道啊，你假死就假死，扯我们啥呀？ 哎呀，疯了，你可回来了，那贼人可以苏醒了。 啊，醒是醒了，就是药力太猛，甘为抱着我管我叫娘，我是两天之内先是死了然后活了，还多了个儿子。大人你先审着我去给我儿子换尿布去。 元芳先别走。 哦，大乔乔妹你们也回来了，看来店小二有大碍了。 小二，阿勇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我都听见了，你个傻瓜，什么事情都瞒着我，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支持互相付出的，可是你做任何决定都不和我商量，坚守自盗也好，替二公子顶罪也好，你都是自己做决定，你就不怕大掌柜的一气之下抓你报官吗？ 我不怕，如果家父报了官，我就更不用继承永福轩了，等我从牢里出来，我就可以和你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 你怎么能这样？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和我商量，答应我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好吗？ 不是，那什么，我能打断一下不？大乔，你刚让我等啥呀？ 海蓝之花确实有副作用，就是大小便不受控制，过三天就能好，可是满嘴胡说还叫娘，这绝对是装的。 没错，我看啊，他就是在装疯卖傻。 既然如此，方啊，即刻将那贼人押到堂上受审。大乔乔妹，你二人去请大掌柜来府上一趟，顺便将二公子阿福也捉拿归案。 永福轩失窃案至此真相大白，盗贼是一个人，幕后指使却是两个人。大掌柜听了各种缘由，不禁唏嘘不已，没想到大儿子竟然会为了店小二想要放弃永福轩继承权，还为了店小二坚守自盗想要私奔。更没想到的是，二儿子 为了永福轩继承权，竟然会想到派人去故意偷盗，以逼迫大儿子交出继承权。大掌柜一时百感交集，最终将永福轩交给店小二打理，自己则前往终南山闭关静养，此为后话。 大人，大人，大人呢？大人呢？ 哎，方儿，何故如此慌张呢？ 不是，那小偷又来了。 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集编剧刘科，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左左、程苑、朱蓉蓉、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冬天的黄连小肚里酸，火气红肠炒米饭呐、啊。 爹，完成了。 锅里搅一搅，看看哪个敢不吃，不吃打成二傻子啊。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行侠仗义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然而也是条好汉呐、啊。 鼓掌。 水流过小村旁，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 人杰郎， 哎，男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水流过小村旁，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根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狄仁杰，来啊！ 我 师爷啊，乖，你下来啊，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 哎呀呀呀呀！猪大肠，猪大肠。 黄连小肚里酸，火鸡红肠炒米饭、 啊、怎么样？ 锅里搅一搅。 我不吃解药。 没用得着，小乔已经做饭去了。 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行侠仗义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男儿也是条好汉、啊、 你吃吧，你想啊啊想。 水流过小村旁，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根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菊花点穴手。 水流过小村旁，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为你下厨房啊。 哎，我说你点了他的穴，他还怎么吃东西啊？ 啊，我帮你把他嘴掰开。 这个老辛苦卖的东西啊。 春水流过小村旁，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根儿你根儿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郎啊郎啊郎根儿你根儿郎啊，吃完赶快上茅 的洞房啊。 是。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